是我 想要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我就想谈一个小话题，脑疲劳啊。实际上自己啊可以检测检测的，脑疲劳呢，实际上这个害处非常多的。许多上班族的话，因为工作过于紧张，时常啊头晕啊脑胀，有时候会出现呢坐下以后啊就不愿意站起来了，或者呢是坐在那儿了呆想发愣。这个时候应该注意自己大脑啊可能是已经处于了一个疲劳的状态。脑疲劳是指在持续的比较久的或者强度过大的脑力劳动过程中间，脑细胞代谢产生的这个自由基乳酸等有害的物质大量的淤积阻塞营养我们大脑的这个通道，就是血液循环系统不通，大脑供血供氧不足，细胞的活力受到抑制，形成了一个慢性疲劳综合症。那么脑疲劳呢可以引起消化性的溃疡、心脏病、失眠很多种的身心的疾病，还会使得心理啊承受这个张力下降。因为脑疲劳，疲劳状态下呢，人会头晕啊、脑胀啊、反应迟钝啊、注意力分散呢、思维活动难以正常的发挥，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呢精神的症状，甚至精神的崩溃，也会啊有人可以因脑疲劳而过度的话，脑部供血供氧不足而造成危险的症状猝死。因此呢，在动脑了40分钟以后就应该休息10分钟，或者深呼吸，用鼻子啊轻轻的吸入一口气，也意想自己啊纳入宇宙的清灵之气，再用口啊慢慢的呼出来，意想自己吐出了身心内的一些污浊之物，反复吐纳多次的话，可以有效的缓解脑疲劳。当然呢，咱们食物中间还是要补充啊人体必需的这些营养物质。首先第一，早晨醒来的时候啊，是不是您懒得起床？您要觉得肯定是晚上没有休息好的话，早上你就懒得起床，不愿意起床，第一。第二呢，走路的时候抬不起腿。那当然很多老年人，尤其是七老八十的90多岁，有的人身体差的话，走路的时候老远你就听见他脚啊在蹭地，蹭，就是蹭着地，他抬不起腿，这是第二。第三呢，不想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不愿意见陌生人，有没有这个？第四呢，懒得讲话，说话的声音呢细而且短，感觉有气无力，有时候他说出来的话了别人都没听清楚，还得问第二遍。第五，坐下来以后不愿意啊起来站起来，时常啊就在呆想发愣，自己傻坐在那儿呢，傻着呢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第六，说话写东西时常的出错。第七，记忆力下降减退，反应迟钝，人家问你半天跟你说话，你就会瞪着他，没有往脑子里去，你也不会马上就反应出来，所以反应迟钝。第八，提不起精神来，纸箱啊冲杯浓茶呀，喝点咖啡呀，起来提起神儿。第九，口苦，没有口中间无味，食欲差，老是感觉饭菜呀没有滋味，厌油腻，总想在饭菜中间加一些刺激性的调料， 觉得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饭菜呀、咽下去。第十，心理紧张，精神不振，心绪不宁，思维混乱，情绪波动，注意力分散，尤其是考前或者是比赛前就会出现了这种状况，就是一个考前赛前的综合症。十一，耳鸣，头昏，头晕，目眩，眼前呢，眼睛可能呢就是冒金星，而且自己情绪呢烦躁易怒。十二，眼睛疲劳，哈欠呢不断，实际上就表示什么？体内大脑就是供血供氧不足啊。十三，下肢沉重，休息的时候啊总想把脚啊架在桌子上抬起来，哎，你觉得高点儿抬起来的话舒服多了。十四，入睡困难，想这个想那个，易醒多梦，睡的时候半小时一小时你都睡不着，入睡困难，可是睡了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半夜里头你又醒了，易醒多梦。十五，打盹不止，四肢像啊抽筋的一半，坐在那坐一会儿，坐个十分钟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在那儿打盹了。有的老年人确实这样，就是八九十岁的人就是这种状况。十六，头疼焦虑多，强迫呢这些行为，就是自己感觉啊就经常的头晕脑胀的，就打不起精神了。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十六个方面的话，如果有两到四项的话，这就表示你大脑啊是出现一个轻微的疲劳，这个表示你干嘛，你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以后呢你才能继续工作。如果超过五项以上的话，那是重度的疲劳，也呢潜伏着这个疾病，咱们这个还是应该上医院去啊检查检查，听听医生给你啊怎么做一个治疗的这个方式。如果是出现轻微的脑疲劳现象，那么这个就不要过分紧张，放松身心，学会科学的用脑，劳逸结合，注意饮食睡眠，做一些脑部的一些运动，能够适合使得咱们体内的这个一个自由基啊，一个乳酸啊，体内乳酸增多就表示你体内有氧代谢啊在下降，体内的代谢会产生自由基，如果你体内自由基过多就表示你自己体内的抗氧化的能力很差，所以说呢这个自由基乳酸在体内的这个淤血阻塞，整个使我们的心脏跟脑部啊这个供血供氧不足，那最后啊必然是出现一个脑疲劳的结果。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有很多的人可能知道，有一句话是笑口常开呀、更健康。笑对人体是有很多种的良好的作用。研究显示啊，年轻而健康的人体啊，咱们实际上每天都会在体内产生一定数目的细胞病变的。对于体内发生的这些细胞病变跟侵入到我们体内的这些病毒啊，这个它们有攻击作用啊，就是淋巴系统。如果我们体内的淋巴系统的细胞啊，能够处在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那么这些病变细胞跟感染呢，它就难以得逞，也就是说啊，这些疾病呢，就不可能发生。笑的这个作用，健康作用有什么？国外呢，有专门的这个专家研究了， 首先笑对于自律性神经的作用，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的作用。适度的切换呢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能够啊使得呢活性化。因为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它们起的作用啊是正好是相反的，而能够啊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正常的发挥，那么咱们就会减少自己的体内的这个脑疲劳的这个状况。另外呢，这个笑可以促进脑的活性化。脑的海马体是作用于学习新东西时候的一个器官，笑可以增加这个容量，同时笑可以增加大脑的新的皮质血流量，所以可以激活大脑。第三呢，笑可以释放出快感的一些物质，就是咱们平常谈的，咱们有些激素啊，就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精神状态，就是像内啡肽、脑啡肽，哎，笑可以释放出呀更多的这些促进快感的这些物质，促进我们的白血球的活性。笑还可以增加呢有镇疼的作用和快感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笑就可以促进我们改变呢我们这个脑疲劳的状况。而灵芝呢可以促进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笑的时候呼吸是处在一个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的状态，体内呢为了吸取氧，血液循环系统要加快，新陈代谢会加快。现在很多老年人的这个认知障碍啊就是在不断的增加，认知障碍跟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啊都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是呢笑对于认知障碍有延迟的它的进展的效果。笑对健康有好处，咱们就说要笑口常开。而且呢你已经知道自己处在脑疲劳的状况的话，你不能够让它呢甚至呢就是让它更进一步的发展，咱们就应该呀解决克服这个脑疲劳。当然呢这个笑是一个具体的方法，另外呢咱们说这个灵芝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呢可以改善我们的具体的全身的供血供氧的状况。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有机蔗起的作用就是我们使得这个血液中间的红细胞的数目恢复到正常，那么这样红细胞携带氧的能力在提高。这个时候呢你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呢含氧的保护度增加，那你这时候就不容易出现呢各个组织器官的疲劳的状态。灵芝可以帮助我们起到一个耐缺氧的状态，改善我们脑疲劳的出现的这个状况。灵芝实际上呢在古人来说的话，就是把它叫做灵芝草、神芝、智草、仙草、瑞草，就是有这么多的名称。灵芝我们国家最早的一个药学的专著就是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上将灵芝列为上品，称作为上上之药，方中妙品。这是神农本草经上头写的有关上上之药。当然因为灵芝是药食同源的，它能够起我们体内调理作用。方中妙品呢就是我们药方中间的一个很奇妙的东西。灵芝能够补气安神、止咳平喘，用于心神不宁、失明、心悸、肺虚、咳喘、虚劳、气短、不思饮食这些症状。在我们国家呢，灵芝是作为药食两用的一个佳品，这个历史很悠久，咱们自古祖先呢就知道，可以滋补强壮、扶正固本，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历代的这个医典中间，尤其是明代的《本草纲目》上头，对灵芝啊这个记者是最最详细的，它可以涉及到历代呢对于灵芝的重视的程度。灵芝对于人体有双向调节作用，所涉及的一些慢性病的话，有心啊、脑啊、血管的疾病啊、消化呀、神经啊、内分泌啊、呼吸啊、运动啊各个系统啊